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生有啲 action。 OK， 各位你好。嗱，咁啊，生有啲今次好特別啦。咁啊，大家知道啦，上集都講過，我會去咗拉斯維加斯嗰度就做展覽嘅。咁啊，咁巧啦，咁啊，諗下諗下點做呢個節目咧，咁冇理由翻嚟啦。咁啊，於是我諗下，不如喺酒店度做啦。因為咧，其實咧，雖然係錄影，但係咧，其實我加級時間唔係好多嘅啫。嗱，大約咧就而家我哋9:00，香港時間幾多點啊？應該晏晝嚟噶。But anyway， 嗱，點知你收到睇到嗰時咧，唔會超過9個鐘頭，應該12個鐘頭嘅差別。OK， 即係話可能你哋而家咧先至係個9:00啊。OK， 點都好，咁啊嗱，咁啊首先多謝大家啦。首先講講一啲我哋嗰個聚會先啦。咁而家大約40多人到，咁啊仲有10個位到。咁如果有啲PM 我嘅網友咧，咁我話俾大家知啦。咁我其實冇時間覆你哋嘅，咁啊因為太多嘢做啦。咁啊，我可以話俾你知10個。如果你話你最近 at 咗嘅話咧，就一定有位，唔需要擔心。咁好啦，另外咧，今日咧我嗰個節目嘅流程咧會係得1個鐘頭嘅啫，因為喺海外我冇咁多時間去做錄影。咁就我下半。呢一半節咧，咁我有一個嘉賓嘅，咁你見到我張空凳就知咩事啦。咁另外咧就下半節嘅話咧，咁我就會有會講一下啲展覽會嘅嘢。咁啊一陣間係咯，我會剪剪埋埋喺現場見到啲嘢啊。咁啊講一啲展覽會有啲細節嘅嘢啦，例如話要啲咩準備功夫啊啲咁樣，係實實在在實打實燒。因為其實咧展覽會係人對人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接觸嚟嘅。咁全部一啲你真係要做高級嘅，即係乜高級咧？即係話一啲稍微少少有規模少少嘅生意咧，其實開始要係做展覽嘅啦，唔可以即係傳統互聯網唔係唔得，除非你真係做零售啦，我哋叫 B2C。但係如果 B2B 嘅話咧，即係話你個客 business 嘅，你嘅對方嘅一個商業公司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唔使做展覽會，好冇？咁啊，嗱，唔講咁多啦，咁不如我介紹下今日我嘉賓啦。咁我嘉賓，我有請我嘉賓嚟啦嚇，阿 Peter 來自南京嘅，南京啦。OK， 我們今天呢，他是我朋友 Peter， 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Peter， 我中文姓張。 張 對， 張 張 張， 工廠張。 工啊 ，OK， 工廠張德光啊，張啊， 對。Come on， OK， 今天只谈一些很简单的经济上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谈政治的问题。好啊， 他不懂， 我不懂， 他是南猪，南京猪，不管政治 ，OK， 说笑说笑 ，OK， 所以我今天 你做什么的？你做什么的？ 我是做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OK。等一下，我很多国际贸易，还有就是中国政治，我会问他一下。 OK，OK， okay. Okay, 还有等一下说 ，OK， 你念书的念是国际贸易？ 对，国际贸易是我在 University 的时候的专业课。 OK， 工作之后一直在做国际贸易，但是也换了很多行业。 OK， 从基础的一些纺织行业，做到现在的电子 ICIT。 哎，那个。那个纺织行业的现在前途怎么样？纺织，我们的纺织行业有没有前途？个前途点？ 我从这样讲，我从最早的时候说起。那我2007年开始做纺织，我做到2011年，那做了4年多。 嗯、 当时选择不再做的原因是因为从2011年，最早影响是2008年底美国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大环境。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2010年的时候 ，cotton 涨价，就是棉花原材料 material 涨价 啊， 成本上的太多，那生意相对来说比较难。 是不是好像那个时候做一张单赔一张单这样子的？ 嗯 ，half half， 基本上是淡季的时候你是一直在亏钱， 嗯、 那可能 旺季的时候会有一些赚。 你一楼山来说也是在浙江那边来做是吗？浙江，浙江，我们根本浙江做。 分成两种，棉花与羊毛两种。 啊 棉花的一般是在江苏， 啊、 在江苏扬州、无锡，苏州也有。那丝绸的会在苏州多一些。 啊，对。 羊毛的我们会选择在宁波、慈溪。 哦。 因为那边手工。 听说做童装在，童装在啊，忘记了什么 州。 啊，是吧？ 常熟， 常熟， 在无锡常熟。 啊，就是说，就是说，江浙一带都是做这一的，是最多的地方吗？鞋啊，也是吧。 鞋帽服饰呢？中国有南北两派。 啊哈。 南派呢，就是广东的服装企业，东莞一带。会做 东莞不是做这个吗？ 那是他们的副业。 OK， 先讲讲先。阿 Peter 紧讲咧话，服装嚟讲咧分两派啦，南北两派。南派咧就广东、东莞咁大家明啦，你懂的。好，继续。北派呢？ 北派呢？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杭派服饰 啊， 也会有一些河北地区的，就是华北地区，河北省。那边会有一些做羊毛的、 啊、河北也有， 对，河北也有棉花和羊毛，但是现在主要集中在江浙。 哦，对 ，OK， 那个七牌在哪里做？ 七牌服饰是杭州。 杭州七牌呗，大家听众呢，你知道七牌在我们广东话来说是笑话来的。七的人说是男生的哪一个 ？OK， 就是说， okay. 我说如果我跟你说你很七，就是说你就是很。很烂 ，All right. OK。如果有广东人跟你说 ，Peter， 你做是很气的，就说你要考虑一下你工作的能力。OK，OK，All right. 那先不讲这个了。OK， 寻就你做过好像电子行业吗？ 电子行业，我是从2011年进入电子行业，一直在南京。我现在所在的公司，也就是我这五年的时间在投入的一份工作。我们做的是 IC 行业的一些 什么 IC 啊？ IC 这边只是一些互动设备与显示设备的集成产品。 OK，IC C for what？ 你可以说是IT 与 IC 两个概念，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 OK， 对、 ，OK， 总之就系一啲interactive 嘅嘢啦，总之系做一啲。咁我叫做乜嘅？嗱，记住我叫大 N 啊，不要叫我真名啊。OK， 大 N，OK， 因为我这个网站我叫做大 N。OK。那不如这样吧，我其实在之前跟你聊过 ，OK， 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的电子行业，比如说现在的 interactive 那一类高科技，大概来说你怎么看？ 现在从行业的组成来说，中国还处于行业电子产业的一个末流，因为 什么末？ 就是底层。 底层。 对， 哦、 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电子产业类的公司还处于代工的状态，那包括板卡与芯片，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英特尔的代工厂以及各种主板、板卡这种整机的代工厂集中在广东一带，广东与深圳。那么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相对来说比较少。 华为呢？ 华为的芯片它只是在做 SoC 的包装，当然在这个领域里边能够做到 SoC 包装的已经是 很好了， 很高端了、 啊、 那 因为这门槛太高了。 对，真正做晶核的那中国没有，中国没有做晶核、都是在最华为已经算顶层，就是说在做 SoC 包装。 华为在这个电子行业来说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吗？有给它干大了吗？ 有细分的市场来说，华为是在通讯这一类的市场，它是huge， 是寡头了 啊， 对， 寡头， 对， 只有一个， 对，通讯行业的话，华为已经算上是世界级的寡头了。 它因为它是 router 起家嘛， 对，那站在计算这个领域的话，华为并不算，因为芯片级的厂商，它是不是一个。一个研发的一个技术研发的芯片去厂商。 哎，还有说，其实我在节目来也谈过，中国的电子产品也好，电脑产品也好，他们碰到最大问题就是说没有创意，还有所有的不注重包装，宣传，一些老板不太看重的地方，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现状来说的话呢，那绝大部分中国电子制造业的企业，因为我刚才讲过，都处于 OEM 的状态，处于代工，那么有拥有自己设计与专利的这些企业呢，相对来说比例较少。那么也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原因，叫适者生存。 嗯， 那如果自己去做一些 研发 与 ID 的话，可能在适应市场的过程当中会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而且大家都知道啊，IT 行业的 winter is coming 啊， 从一些大的 冬天来紧噶啦。 对，因为我们去看行业的变化，一般从根源去探究它，像。IT 的IC 的根源一般是芯片公司，Intel 和像高通他们。 Intel 刚刚裁了多少人啊 ？Intel 刚刚全球裁员12,000人，那 刚刚全球裁了13,000人，咁头先佢话冬天来临，可以睇出啦。 对，那这个蝴蝶效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行业的源头受到了影响，那么在末端的设备中整机厂商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冲击。 那打个比方，那如果在纺织行业，那个如果原产地的棉花在春天遭遇的雨水比较多，那么可能会造成棉花减产。 嗯， 那棉花减产呢直接影响就是来年的布料成本的上升，那就会导致整个服装纺织行业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困难的加剧。这个蝴蝶效应是很直接的，那么在我们电子产业的上面来说的话也是一样。那芯片厂商也许大家可以会去质问说，它即使芯片裁员，但它并不会增加芯片的制造成本，这个只是一个直接的理解。那么我们认为芯片都在缩减规模开源节流的话，那么整个行业是在走， 是不是因为现在对电脑的需求降低了？好，我们继续了啊。刚刚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下来，我们继续了。OK， 那 OK， 我们讲到那个 IP， 就是那个创意的 OK， 那个 patent 的， 对， 那个 intelligent patent， 就是说，那个你觉得有没有风险呢？你说越大的企业就对创意产业比较尊重嘛？ 因为在新的这个互联网企业或者是新的科技产业当中，大型公司对于 IP 这个话题是很敏感的，那么包括劳力成果的盗窃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诉讼，那么一般的公司是轻易不会惹上这样一个麻烦。 但现在中国的法规要保障那个、那个 IP 吗？ 中国的法律现在正在健全跟完善，但是作为国内的从业者，我建议香港的年轻人如果有涉及到自己的一些 IP 的一些road show 的话，那最好先去做一些NDA 的一些工作 ，OK， 先做保密协议。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当选择你的未来的可能的 VC 的话，你要先考虑他的这个。 嗱，所以我呢度咧补充一句啦，头先佢讲得冇有道理，不冇道理嘅。NDA 即系保密协议啊 ，non disclose agreement。有咗呢份嘢之后咧，你自己定嘅咋，你可以喺网度揾一啲template 出嚟咧，然之后揾啲 term 咧就啱你嘅，然之后咧点都签下先，签咗起码下佢。其實呢個全世界都係噶啦，咁我唔係淨話中國，但中國咧就比較講真的會係多啲唔遵守呢、這個規則嘅，咁因為其實好似世貿咁樣，咁成個政府可以走數都得嘅，咁呢個你自己衡量一下，我唔敢講話完全會係我哋喺吃虧嗰邊，不過就即係盡量自己小心啦。嗱，咁因為咧其實咧啱啱我睇見咧我個 memory 嗰度咧就唔好夠，咁我。一陣間翻嚟咧，我再同阿 Peter 講下你心目中三個覺得而家未來大陸有得諗嘅行業。嗱，轉頭見你，好冇？好，三二一，好，繼續。 Okay. 好，我們剛換嘅電，啱啱換抄曬 file 上個電腦度，而家再嚟過啦。咁啊，五分鐘啫。咁啊。嗱，咁喺頭先嗰節嗰度咧，咁我同阿 Peter 就傾咗嚟話成衣啊呢啲，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日落工業嚟噶啦，即係你要入呢行嘅話咧，除非你之後有客 又或者將你一啲個人嘅元素，例如話你將你設計一個 pattern 嘅嘢，例如話呢期好興嘅藍金咁樣，整個藍金成何韻詩咁樣，然之後做張做個 T 出嚟，咁啊 on demand 嘅，可能得十件嘅，咁可能仲有得做，即係一定有創意。你話即係如果你話你本身係想做 merchandiser 嗱，如果人哋聽過 merchandiser。我们叫 merchandiser 就是做哦，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是什么，反正是跟单整个过程 coordinator 有点像那个OK， 他是在 sales 那个还有这个生产中间，可能外国人来，他有跟他陪他去厂看一下生产，他也很熟，所以比如说棉啊，有没有特性啊，防水啊，比如说颜料能不能很容易染啊 ？OK， 咁即系话咧，嗰阵时 merchandiser 咧喺我嗰个年代，细嗰阵时年代咧就非常之咧高高在上，我都曾经谂过做过嘅，咁好彩冇做啦吓。咁如果听见呢个节目嘅你，如果系做紧 merchandiser 嘅话咧，咁你都真系都几惊系咪？其实唔使惊，可能你已经系转咗行。咁另外咧讲到咧，所谓高科技，其实啲电脑啊、咩机械人啊呢啲咁咧，其实已经玩完噶啦。其实我自己咧都见过好多唔多啲熟多唔少嘅機械，所謂機械廠咧，其實我覺得係流嘅。我說就很多機器人的廠家也是假的，很多是做出來騙政府拿點錢，討點錢。你說這個吧。 那 我其實挺感興趣。 先拋開robot 這個話題。那麼就是講我們最近幾年叫中國政府、大陸政府在鼓勵的一個雙創，全民創業、全民創新。那麼有很多人拿了这样一个机会去做一些文章，那就是科技创业。但实际上很多人拿了话题，他的东西呢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看见他的创意是不会带来产出的。 因为太好笑，我一定要讲，怕你唔明。因为其实阿 Peter 咁讲咧，话其实咩双创啦，创业同创意啦。咁佢话其实早多咧，其实 generate 唔到一啲实际嘅价值出嚟嘅。其實呢個幾好笑嘅，其實正如我前嗰排喺有線嗰度，有線新聞真係做到好，真係大家要 like 下 Facebook 度。我見到佢一個係講一個汽車電動汽車嘅，困咗唔知2亿定5亿，咁結果咧一架車都冇做到出嚟，連間廠都冇，仲要走埋佬。其實呢、這個咪正正係阿 Peter 講嗰啲咯。OK。 OK。很抱歉，剛剛的廣東話我聽不懂，但係我。 大概知道我讲什么。 对，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就是说，我举我切身的感受跟我所见的东西。那在南京呢，有这样一个政府鼓励创业的一个政策，叫321工程。 321 321，为什么叫321 start 启动？ 那太复杂了，我就 不讲。Okay, okay. 对，那么321可以直接理解为政府会给。根据你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话题或者项目的一个方案书，去给予你一定的支持， 大概多少？ 那么321就可以直接理解为300万、200万人、100万人民币。那这个是你的创业启动资金。那除此以外呢，它会给予你的公司一定年限的 free tax。 啊、，free tax 免税， 对，那还有一些 free office 的这样一个 office， 对， 有申请的资格吗？ 申请的资格会，你先去做你的商业计划书 BP， business plan， 那么你把你的商业计划书做好，那你会向政府去递交申请，政府会组织专家评审，对你的这个项目进行考核，然后以及对你的进行个人的一个面试，也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作为 VC。你是一个创始人， 现在还有吗？ 现在仍然有这样一个窗口，但是从这五年了，这个东西已经在做了差不多有五年、这几年下来的结果看，这个东西的效果非常差，因为真正在321工程当中取得成绩以及实现社会价值的创业项目很少，绝大部分是用来欺骗政府的。也包括很多海外归国的一些人才引进的一些项目，最终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我们讲预期的目标是带来就业，以及增加国民收入，包括当地政府的一些财政收入，这个是他们的直接目的。那么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一些产业或者是行业上的一些革新以及进步，最终的效果收获很差。 那现在在大陆创业的局面，现在是存在一个很核心也很显然的问题。所有的社会资金，投资集团、VC 这样的角色，他们只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你的东西一定要足够新，你的创意一定要足够新。是， 但没有一个标准吧？ 对， 是没有标准的。 这个标准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啊、 但是你一定在。这讲到这里，我就是给香港未来的年轻人，如果要选择去创业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想清楚，你拿出的创意跟你能够做的技术，是不是这个行业里边没有出现过？ 嗯， 假如说你还想去做，类似于饿了么这种送外卖的这种创意， 啊 okay、 我建议换一换吧。 OK， 不要再做。 他刚说的哪个？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的大概的。好像在宁波吗？ 全国各地都有。 中国人 OK， 是一个咩咧？系一个送外卖嘅，一个中介软件，有啲似 Uber。咁佢唔需要拥有嗰啲餐厅，但系佢做中介，然之后咧就帮嗰啲，因为我试过啲人系 order 过嘅。这个那个你刚说的那个叫什么名字？ 饿了吗？ 饿了吗 ？OK， 对， 饿了吗 ？OK， 饿了吗？那个现在成功吗？ 饿了么现在很成功，它的已经饿了么应该融资规模已经在外卖这个细分的领域里边是 number one。 OK， 对，我举饿了么为例，并不是说饿了么不好，饿了么确实很好，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对这个行业里边只能有一个， 就好似 Uber 咁样。你話我問下你做唔做第二間？我成日都講笑咁講嘅，大家唔好介意啊！我咪富人富到，即係好似個鹹網一嗰、那個鹹網，唔可能有第二間嘅，只係得一間嘅啫。有多嘅範疇咧，即係唔容許有兩間，即係頂多係兩間。咁因為一定係大公司去嘛。如果你話一個初生之族嘅話咧，你去入呢個市場嘅話咧，你必須要真係去有創新。嗱，除咗創新之外咧，咁我補充一點嘅，就係有價值，你要產生價值。如果你唔產生價值嘅話咧，咁你創新有冇意思？例如話咧，你創新話搞一個 app 出嚟係等人去食嗰啲嘅咁樣，喂，咁唔會有人食嗰啲噶嘛？你產生唔到價值噶嘛？同埋你用商業嘅角度考慮咯。咁其實呢啲嘅話，你可以即係其實同多啲朋友，即係大家傾下先啦。咁還有問題，你剛說那個321，在比如說一個香港人能不能去了？他有冇限制咧？ 持非大陸籍身份的人士是可以取得321政策扶持的。那麼我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他本来是南京人，那么大学之后在澳洲，在澳洲一直读到博士，他是通讯领域的 PhD， 那么现在是澳洲人，但是他去年回国创业的话，也拿到了321的一个支持， 拿到 了一个二 ，OK， 对，200万，对， 不用还的， 这个是不需要还的， 那不如我想一个项目你去申请呢？OK， 我还是大陆人。 对，大陆人可以吗？ 对啊， 大陆人其实只有大陆人 可以， 香港人不可以。 香港人可以的， 可以吗？ 对， 哦，那不用你了。OK， 继续。OK， 那 OK， 比如说，就是说他能够拿到钱，然后还有地方免费。 免费的办公室以及免去几年的税收，相对环境很好。 政府有没有一点觉得？意兴阑珊呢？ 政府在最初的预算以及计划的最早期呢，是充满了憧憬的，因为民间各种有才能的人士、有智慧的人士，希望有一部分的帮助能够启动他们的梦想，为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但是过程当中执行的人员出现了问题，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评审这个项目能否通过？是所谓的专家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专家组是不是真的是专家，或者是仅仅会吃饭喝酒，这是问题。 那现在会不会比较难申请呢？ 窗口仍然在，但可能通过的难度要相对来说要比以前高一些，以前很松，相对来说比现在要宽松一些。 OK， 那咁所以咧，大家聽到呢啲嘅話，你個 idea 嘅話咧， 是啊，其實不單單是南京嘛，不是單南京、寧波，其實就是說其他，比如說成都，我聽說過有一個可能，這個政策上面有一點點區別吧。OK， 對， 其實咧，頭先我唔好意思啊 ，disturb 你先，即係南京又有嗱，可能上海會冇咁多，因為上海本身做金融。佢都唔需要做咩科技，可能有啊，嗱，但系之後你戴頭盔先。寧波啊，我所知嘅天津啊，嗰啲全部都有嘅，因為咧佢要同其他競爭。嗱，其實講講個大陸嗰個少少事先啦。北京、上海、廣州啲大城市啦，佢圍住側邊嗰啲咧，其實好似佢哋啲衛星又好似睇你唔起，即係上海睇你唔起啊，睇南京唔起啊，睇蘇州唔起啊，睇寧波唔起啊，覺得你啲鄉下地方，咁所以如果鄉下地方嘅政府咧，其實都會挖穿心思咧嚟做一啲增加嘅 GDP 嘅嘢嘅。咁當然啦，事與願違啦，咁啊唔係好多人嚟揾飯食嘅。好啦，我們講完呢個東西之後，我們再講一講未來啦。你覺得三個行業，你覺得？哪三個行業在未來，在中國也好，即係因為嗱，其實大家你唔好怪啊，因為其實大家唔係你知道我唔係作中華膠噶啦，我要解釋翻點解咧講中國而家嚟緊呢個咁重要咧，其實會帶動到啲經濟，帶動到香港嘅經濟，某程度上嚟講，你見我而家兩拉手嚟家先啦，其實我都要將啲嘢參展，其實我會有兩手準備咯，外國會揾下生意。大陸我又揾下生意，即係我唔係淨係單一一度嘅，因為單一一度太險啦。如果佢有政策一變，又大陸係一個政策市嚟嘅，即係佢中意咧，聽日咧突然間一 cut 曬所有嘢都得嘅。佢講嗰個笑話俾我聽，我都同你講過啦。深圳車牌喺度十秒鐘，198765432216。其實呢個雖然係笑話，但係可以帶出嚟咧，就話嗰種嘅啲抉擇咧，即係啲決策咧係。改得幾緊要，咁所以咧，要知道未來嘅方向嘅話咧，對你每一步嚟講好有規模。但係當然啦，呢個係阿 Peter 自己嘅一個idea， 即係覺得邊三個行業未來有得玩嘅。OK， 第一個，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呢，我們先去講三個最不好的行業。 好， 我希望大家不要走入誤區，因為可能 啊，沒有想過你會接受。 對，这个信息的来源有一定的官方参考性 啊。 在大陆有一个银行叫国家开发银行，那么它的主要职能呢是为政府以及大型的国有企业，央企去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我说的政策是资金上的支持，就是国家贷款。那么他们会对一些政府提出的项目，当地政府提出的项目，或者是一些大型企业提出的项目进行评估。那么去评估它的风险以及可能未来收益的一些可能性。那么他们给出的结论，去年我有一个朋友在江苏国家开发银行，他们江苏国开行的结论有三个最不好的行业，第一是钢铁。 钢铁， 对， 咁嗱，钢铁唔好讲啦，大家做唔到噶啦，系咪先？你唔会走去开个矿噶，系咪先？除非呢啲开矿嘅啫。好， 第二是房地产。 房地产竟然唔得。为什么呢？我这么没有想过房地产，太多了吗？ 房地产行业所有的房企在国内的房企，我们不讲港资的房企，就是讲大陆资本的房企，目前的盈利状况都不是很好，而且资本负债率相对来说都偏高。也就是说他们 龙头呢，比如说这银泰、万达这些。 商业地产呢，相对来说现在处于一个保守状态。万达今年已经停止去扩建新的万达广场。 啊，嗱，万达广场系咩概念呢？其实万达广场咧，佢其实唔止有好多嘢噶。万达咧做好多嘢噶啦，影城有啦，超市有没有？超市有没有？万达 超市和万达广场是一体的。 哦， 对， 影院、电影院也肯定有啦。 对 ，OK， 对。 嗱，萬達咧，咁其實除咗房地產商之外咧，佢其實咧籌即係都好多 idea 嘅，都會做好多嘢嘅。例如話萬達嘅影城啦、萬達廣場啦，咁都有萬達超市啦。咁佢即係話，其實咧一個佢哋嘅商業地產咧，就會係包括好多嘢嘅，包括有頭先我講嘅嘢啦，可能會有會議呢個會展中心啦，會有一啲商 房地產啦，有商場啦，咁其實同香港咧都幾似，不過佢哋規模更大。OK， 我據聞局聽過啊，嗱，以香港沙田一個好大型嘅商場，我唔講咩啦，沙田嘟嘟嘟，咁嗰個商場咧就160,000平方米，話你話好大咧，但我據聞聽過咧，成都有個商場咧300,000平方米，我唔知道有冇收錯風。300,000平方米即係等於沙田嘟嘟嘟嘅幾多倍啊？自己乘下啦，首輪乘下係20倍。咁你諗下大得幾緊要啊？咁所以佢哋啲規模咧係唔係我哋所想像？同埋咧嗰陣時咧講過萬達啊或者銀泰度咧呢兩個地產集團咧，係每個地方一開新發展一個地區嘅話咧，佢就會起一紮頭先我講嗰紮 complex， 有商場啊、住宅啊、醫院 blah blah blah 齊曬，配套齊曬，總之你住入去啦。这个同政府的政策有关的。好，你继续。为什么不好做？ 你是说房地产？ 对啊。 我们去谈中国的房地产，会直接去谈中国的现在经济主体。 嗯哼。 很多人说中国的现在经济就是房地产经济。 嗯哼。 最根本的环节在于政党对于我们当前政党对于地产经济这一块的重视，以及它的依赖性。 嗯。 那大家都很知道，最近几年中国的国防上升得很快， 嗯， 各种隐形战斗机、航空母舰，那这些东西的来源，它的财务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国家税收补贴， 嗯， 那么我们目前来说，个人征税以及企业征税并没有做较大的调整，那最直接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地产经济， 嗯， 因为土地是国有的，那么在转化为房屋之前，那么它有一个土地出让资金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房企在向政府购买土地的时候会支付一笔资金，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政府为了保持这样一个高速国防增长的一个需求，那么就不断的去增加房企这一块的压力，也就是说地面的土地的出让金会越来越高。那么但是也有很客观的一个现实，就是房子到底买得起还是买不起，那这是老百姓说了算。老百姓觉得买不起就是买不起，而不是你政府说的到底买不起还是买不起。那现在的矛盾就是房企要生存要有利润， 嗯， 但政府要更多的土地出让金，但是老百姓却掏不出更多的钱，那就会出现一个矛盾所在，就是房企不得不去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去向两边妥协，第一给政府更多的土地出让金，第二能够开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钱给， 嗯，给 消费者去购买。那也就是说房地产商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 嗯， 那至少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内都会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有些刚性的东西是必须要遵循的，就是国防开支这一块在不断上涨。 嗯， 地产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都很知道他们的资金都存在很大的压力， 断， 对，那中国现在的融资成本从最根本的银行的这个贷款基本利率来说的话，一直居高不下。 嗯， 所以国开行对于房地产的评估是很低的。 OK， 简单讲算了。OK， 就是话房地产睇唔好，其实系因为咧头先佢讲嗰啲咁嘅国企银行啦，即系向国家啲企业或者一啲龙头企业咧做啲补贴嗰啲咧，即系或者资助嗰啲咧，即系贷款系咪补贴啦？咁都冇信心。咁其实佢哋一支盲公足嚟嘅。咁跌身咧？ 第三个行业国开行给予的评价是船舶造船业， 造船业， 对， 船， 但对于这个行业我的理解是比较粗浅的，我可能知道的信息并不多，我仅仅知道这样一个结论。 那我想三样，其实是唯一，就是中间那个房地产呢，你可能会做一些跟房地产有关的产品，你卖给房地产商或者卖给个客人，或者做装修，或者你做个软件，假设是给啲房地产商用，要嚟睇楼嘅咁样，咁其实就对唔住啦，佢都唔会俾钱你嘅。咁啊，仲有头先我讲嗰间咧，嗰间万 X 咧，咁啊好兴咧，其实自己开发嘢嘅。咁睇完你个 idea， 可能就已经，你自己谂啦吓。咁好啦，三个你觉得有前途的？ 三个有前途的行业，我们再看，因为这一点也是来自于各种经济要闻以及我们切身的感受。 嗯， 那最直接的感受，我的家乡在江苏北部，周恩来总理的故居， 嗯， 淮安市， 在我的家乡竟然有广阔的土地作为农田被使用。目前呢在江苏也是产粮大户。以前过去呢是家家户户自己种田，那现在百姓会把农民会把这个土地呢 卖给 政府，或者是租给一些农业科技公司。那这种农业科技公司呢会大量的去向农 有规模的生产， 对，进行机械化的有规模的生产。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模仿美国中西部的这样一个方式。那现在目前取得的一些效果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那农民呢就是说可以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去用于在城市当中务工，取得更好的这种收入，那么土地呢也不至于荒废闲置。那集体化机械生产带来的一些产能的提高也是非常显著的。那当然了，这个本身也涉及到一个风口，就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政府扶持。那么很多农业科技公司在启动的阶段是可以拿到一些补助的。 我有一些朋友做一些有关相关的行业，比如说一些物流是在机动载动cooling system。OK， 让一些比如说你种好的菜放在这个 cooling system 那边 ，OK， 那个 refrigerator， air conditioner 的那个 refrigerator 那个雪柜那边，然后运到哪里可以保鲜， 对， 可以将延长那个食品的那个农产品的一个时间卖的时间可以保留的更久了。比如说这些就是一些因为农作物。的出来的一些 环节 来的， 对 ，OK。另外有一个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个显示器，很简单，在一些农村哪里放一个显示器，知道大概现在的菜价、批发价钱呢，有大的数据库，然后收集所有数据库之后，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大概的价钱，让更加平均卖这个价钱。 对，你说的是互联网农业。 对， 那么大数据的作用呢，一个像你所说，就是可以让消费者得到最低的一个购买价格，因为省去了中间很多环节。 啊，对， 从农田出来的菜与粮食可以直接到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中间省去了批发商、运输承包商或者菜场管理者的这样一个手续费。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农业大数据的运营平台，可以了解各地的务农的状况。那打比方一号村种的是玉米，二号村种的是土豆，那他就会知道每一个村庄它的种粮的取向是什么 啊， 然后可以得出大概一个范围，一个比如说省级的一个范围，大家种菜是否合理，不会有人过度的种番茄，也不会有人过度的种小麦。 如果 A 田它很多番茄， 对， 那我还要种吗？ 他就会反馈给农户或者是农业科技公司， 对， 不要再 平衡， 对对，你去互补去。 因为如果太产能太多，可能要降低那个价钱， 对， 对农民也不好，对消费者也不好，还有卖不完的全都是浪费。 对 ，OK， 这是合理利用土地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一个好方法。 其实呢，我觉得呢，喺度补充下啦，对于呢啲欧。即係我哋咪叫 O2O 啦，呢啲叫做一啲叫做business to business， 或者一啲叫做data， 即係 big data 嘅嘢咧。其實大陸呢方面咧，確實啦，我自己睇過嘅。嗱，我好崇優嘅，我唔理嗰個係咩人，其實佢做得幾好嘅。我哋雖然今日我都同佢食早餐嗰時講笑，我話中國有冇好嘢噶？講十個出嚟啊！佢哋一個都諗唔到。我说你十个，你一个怎么说？但是我想到两个 ，OK， 一个就是电梯跟停车场能打电话，OK， 这个做的不错，覆盖。另外就是那个科技用的做的不错，其实，比如说，比如讲翻咩啦吓，你听得明白？有咩咧？例如话停车场，好多大陆嘅停车场已经唔使攞卡噶啦，开进去，一下已经有个镜头镜头。拍到你嘅，跟住你自己入就得噶啦。 对。 咁同埋好多已經有啲揾話俾你知邊度有位啊，呢咁嘢齊曬，你基本配套啦。咁另外仲有咩咧？就例如話 例如話 O2O 嘅 business 啦，其實大陸做得好嘅。咁但係啊，我都針劍係兩邊嘅，咁雙刃劍啊，可以嚟切菜，亦都係殺人。O2O 好得滯咧，其實會殺咗啲小企業嘅，呢、這個我都贊，我唔認同嘅，即係我贊成呢個觀點，同埋我唔覺得太多 O2O 咧係好事嚟嘅。好，那啊農業有冇補充？ 啊，农业我觉得，对于如果说结合实际的话，香港年轻人如果想去做一些与农业相关的，创业工作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大陆多了解大陆的国情，因为在香港创业与大陆创业，它有很多基本点是不同的。 啊，因为咧，就算你开一间公司，其实要做好多嘢，我试过领嘅嘢啦，咁搞好多嘅。咁嗱，千祈唔好嗰啲本土派啊，翻大陆搵钱你黐线。喂，你谂下，能够吸你所讲嘅敌人血，几开心啦，系咪先？即系又搵到佢哋钱，系嘛？又搵到佢着数，又可以吓，第二嚟建设香港，几好咧，系咪先？咁我其实大家都有愿望嘅，搵到够钱嘅话，我会做啲教育嘅工作。咁啊，能夠可以將自己嘅知識啊，或者理念啊，傳播出去，其實呢啲係願望嚟。咁你冇錢，點可以咁做呢？係咪先？咁所以可能我一個商人啦，會比較一啲咧，即係目標為本。我達到目標，當然啦，我達到目標嘅過程，我唔會做一啲違背良心嘅嘢啦。好，第二啊，補充一啲，補充一點。其實咧，頭先講農業嗰啲咧，我哋如果年輕人嘅話，可以盡量諗下啲咧 App 嘅嘢。因為其實呢即係屬於啲軟件嗰類咁嘅嘢啦，咁你了解咗之後，跟住做可以試下做啲 app 嗰類，同埋 app 呢而家真係講真啦，好多我今次喺美國呢個展覽啦，咁我朋友個女做 programmer 嘅，佢都話打份工之餘15,000美金一年薪，唔止佢而家有時啲散收收有啲呢好簡單嘅 apps 叫佢寫呢幾千蚊美金搞得不錯。咁其實你就算呢個 Apps 你唔要嚟做啲大陸嘅農業有關嘅嘢，你自己寫咗嚟講個邏輯嗰、那個 logic 咧都有用嘅，可以係俾好多唔同行業用到嘅。因為寫 App 極大需求，我都話如果我識大 N 識寫 App 啊，我住半山啊，真係唔係講笑啊。好，我哋繼續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認為呢是目前來說從各個方面評價都很高的新能源行業，这里讲氢能源，我们不讲太阳能光伏。 新能源啦，补充佢。佢话嗱，唔包括太阳能光伏，佢哋叫太阳光，即系太阳能板啊。啊，香港有间上市嘅啊，唔知啲啲咁嗰啲又系做呢啲太阳能板嘅，嗰啲叫多晶硅、单晶硅，即系叫我叫 silicon。OK， 还有咧。呢个不包括啦。 氢能源现在主要我们讲到应用方面呢，是以电动汽车为主。电动汽车的这种高效电池的研发现在是大陆比较热门，相对来说前景也比较广泛的一个行业，而且中国在电动汽车这个领域呢也确实走在了世界的一个比较靠前的地方。 我补充一句，如果你去上海或者江苏浙江一带呢，你发觉现在很少摩托车的了，现在很多是电瓶车。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 你真係，我諗呢個係全球咧使用電瓶車。嗱，你諗下一個用生產咁多電瓶車嘅國家咧，佢一定會有佢嗰個經驗喺度嘅。OK， 你錯得多，咁唔係雙氣力啊，錯得多你好多經驗，你知道，咦，咁做唔得嘅。咁當然啦，有啲好劣質嘅廠，最底層嗰啲咧，就要做一啲好渣嘅嘢，會爆炸。OK， 會漏電。OK， 呢個要小心啦。咁但係即係我講緊普遍。大部分嚟講，其實你我而家我自己買個電動嘅單車喺淘寶買嘅，咁其實性能好好，比我頭先我喺美國 Costco 睇見嗰架電動單車咧，嗰架係要1,200美金，我嗰架買咗係2,400蚊人民幣到，即係3,000蚊港紙到，咁有幾10,000蚊同3,000蚊，咁你咪自己諗下啦。仲要嗰個冇款喎，咁我嗰個有款有成嘅。好。那你怎么看？你说电动车的 ，OK？ 电动车呢？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在中国目前来说，电动车的领袖级企业呢，包括比亚迪。对， 虽然佢做得好差个样。 比亚迪汽车呢，确实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它的制造量就是出货量是领先的。 嗯， 当然也有很多网上的一些负面评价，说它的电动车存在质量的安全问题， 嗯、 电池会存在 爆炸、 爆炸和自燃的一些可能性。 几年前就烧死人了，在深圳。 OK， 但是我这样去看，因为这样讲。如果说比亚迪它的这个质量评估的话，相对来说它是领袖级的企业，质量控制体系是有的，但是存在一些质量故障的现象，是因为它出货量确实很大。 嗯， 那打个比方，出十万台电动汽车和出一千台电动汽车的企业比，肯定是十万台那一家可能会出故障的概率高一些。 对，啊， 对，因为它的量确实很大。 嗯，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就是说如果香港的年轻人对新能源这一块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去关注一下电动车以及燃料电池这一块的一些技术领域的一些探索，因为在这方面可能未来的需求会比较长远。 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OK， 我这个例子啊不是真的 OK， 我打个例子，不是一年有的，你已经啊，例如说充电站，充电站之间可能有些要写个 APP 给他，来给他日娱乐啊诸如此类的啊，我乱说的啊，或者充电站的情况有的，你啲嘥嘢就唔使做了，但是即系你可以谂咯，咩叫创意啊？我谂得晒，我做啦，系咪先？就要等你谂啦，你自己谂啦。 OK， 还有， 还有关于电动车这方面的应用的一些研发领域，包括车载人机系统。目前来说呢，中国的车载系统。因为目前来说，中国的电动车相对来说还套用了过去汽油燃料车的这种车载系统，它没有真正的智能化。那这方面的领域呢，还相对来说比较空白。那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的车载系统是英伟达做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端，但是它走入民间的过程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时间轴的问题。但是在很多民用级的电动车上，我们可以去看到有很大的需求。 现在在大陆买一台电动车，大概在什么价钱呢？听说政府补贴挺多的。 对，首先是免税的。 啊哈。 对，那比亚迪的电动轿车现在有不同的价位，最便宜的可能在十万左右，贵一点的也有在20万左右的。 十万能走多远呢？ 官方的数据是200公里续航是最低标准。 即系佢肯笑住讲官方讲嘅，通常咧讲200，你信佢130到啦，130到120左右咯。 嗯，这个根据季节使用也有不同，冬天和夏天的效能，电池效能有变化。 OK，我补充一句啊，补充一下，说一下我的朋友在美国开啲电动车的经验。佢哋咧啱啱就租咗架咧，雪佛兰嘅，小车来的，咁啊$120，咁一阵间你都会睇到我一个嗰、那个展览会同埋美国特辑咧，我介绍啲物价嗰度咧，同埋啲电动汽车啊啲咩，咁我都讲咗，嗰系$120一个月租，咁基本上三年之后你可以唔使要噶啦，咁而且因为其实啲电咧死咗冇啦，咁佢走几多度咧，就走大约系85英里，咁我计过大约160公里到啦。咁其實咧，再七除八扣咧，咁穩陣嘅話就84公里一定得噶啦。咁其實都同國產嘅差唔多嘅，因為其實嗰啲電池嘅講真咧，都唔會話有啲咩突破性。你話除非 Tesla 咁樣行到400几 kilo， 咁佢而家行120或者140 kilo 度啦。咁我頭先我估嘅啫，因為官方數字係200啊嘛，咁我估佢咪140打個七折俾佢啦。或者主打6折嘅話，咪120咯，咁你自己衡量啦。咁我覺得其實咧，如果你話市內代步足夠嘅，即係自己你揸車，你已經大概知道你自己走幾遠。不過就有限制，即係呢個咯。咁同埋咧，喺美國嗰度咧，而家開始真係多得好緊要。我行出去三藩市啊，或者San Jose嗰度咧，全即係更加唔好講呢混能嗰啲啦 ，hybrid 嗰啲咧更多嘅。咁所以呢類咁新能源咧，頭先 Peter 所講啦，咁係好多。咁你話你可以做一啲中介嘅軟件啊，或者一個你話Uber 電動版啊、電動車版啊，嚇、啊、專係俾人哋租假設我亂講嘅呢個係。咁你或者俾租做一個平台租俾人嘅嗰個電動車又得，點解唔得？咁好多嘢可以做嘅。 okay. 电动车有补充？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讲到这里了。 Okay.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呢是其实跟新能源有一点相似，但是它是独立的一部分，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 对。 节能环保里头呢，我试一下讲一讲啊。嗯。我有个朋友是做哪里的？是做那个空调。 嗯哼。 他是做节能空调，然后他跟了一些大厦的业主说，总业主跟他说啊。你这个我来供应给你们，免费，然后比如说以前是交10万那个电费、嗯、OK， 现在比如说现在收几十有给3万的话，我收你30%，就是说你给6万可以了，电费，他省了40%，30% 是给我，30% 给电费的。 OK， 咁咧，其实即系我跟你所讲啦，即系话冷气佢做啲节能冷气，咁100蚊咁样，佢悭咗嚟话实际用30蚊电嘅，咁佢收30蚊手续费，咁即系话实际交个业主系交60蚊，咁就30蚊咧，佢嗰个人代，咁其实系大家得益嘅 ，win-win 呢样嘢。咁我呢个一个我哋叫节能环保嘅一个概念啦。还有咧？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为什么看到这个行业？ 因为从大的行业现在它的资源配置上来说的话，现在过去一些老旧型的这种能源消耗企业，比如说发电厂、炼钢厂，他们会大量使用煤炭啊、那在过去呢，煤炭的燃烧率的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烧掉一点就是一点。那怎么样再用现有的这么多煤炭能够产生更多的能量，是每一个国家以及这种使用煤的企业关注的重心。那么在中国呢，就有很多炼钢厂与发电厂去使用一些可以提高煤炭燃烧率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我所了解的这样一个就是中国煤炭科学院，因为正好我有一个发小一个同学在中国煤炭科学院一个研究所当所长，他们呢就是在做一种设备，就是可以提高煤的燃烧率，叫煤粉燃烧室。它的具体的作用就是把煤打成粉末，那煤在粉末状的正常状态下是不会燃烧的，他就把它用这样一个设备能够让煤的粉末进行燃烧，就类似于汽油的这个内燃机， 哦， 这样你可以去理解，就是说原先是一个固态燃烧的方式，变成了空气燃烧的方式，那它的热量产生的这个效能就会更高，那也就是说你用同样的煤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更高事情， 对，那这样的设备呢，它是相对来说是有相当高的一个成本的，可能就是说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初期使用的话，它可能在短期之内见不到降低这个能耗的一个效果，因为是你要投入这一部分资金去购买这个设备，去安装，去使用。那在我讲行业的资源配置上，就会出现了这样一个金融租赁公司，就是说有专门的企业为想使用这样节能环保设备的单位业主去提供金融的一个这个支持，就是相当于他去购买这个设备租赁给用户，那用户只需要付租金的方式，叫以租代买的方式。 嗱，其实呢我和 Peter 呢个对话呢未必可能直接教到你点去做，但我俾一条路你话俾你知，而家国家即系大陆呢，因为中国呢佢哋而家系做紧呢啲咁嘅行业规划。咁你咪自己諗下咯，有啲咩可以上高吸佢啲血咯？即係其實我哋俾唔到具體嘢你嘅，即係你即係，因為我唔知道你嘅專長係咩啦。咁你要睇翻你自己咩專長咧，咁就可以咧諗到自己一條路。我永遠都嗰句，你一定要你自己喺你嗰個產品嗰度產或者服務啦，產生啲價值出嚟。你要產生唔到價值咧，就等於零。今日好多謝 Peter 啦，咁啊幫我頂一頂，因為我真係講唔到咁多嘢，因為咧我哋其實講咗唔知半個鐘頭噶啦，咁啊希望大家聽完今次之後，可能今次咧個錄音效果咧聽得比較辛苦啲，因為咧我用手機錄嘅啫，咁啊唔係用一個 即係城寨咁好嘅麥，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今日生意好啲，第一節同我 Peter 對話咁多啦，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